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个天儿越来越冷，你觉得没觉得？ 好像是因为过了冬至之后就开始数九了嘛。 是是是，进入到这个冬天啊，随着这个气温的不断下降，有人发现，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像什刹海啊，有一些商机。 嗯，是商 说普通话了，就是有些地方能挣钱 啊，有钱可赚，那就一定是傍着冬天天越来越冷赚着的钱呗。 对对对对，这就算节气钱啊。 嗯， 这个滑冰。你会滑冰啊？对，你东北来的。 不是，这不是所有东北来的都会滑冰，但我确实会。跟我来自哪儿没有关系。 是吧？ 哎， 反正有人看到了这种商机，就是趁着正规冰场他还没开门做生意，咱先出租冰车冰鞋，你知道吧？ 哎，别说啊，现在这冰面上它冻实诚了吗？ 差不太多。昨天不是有一些地方飘起了小雪，气温也比较低。中午呢，记者在什刹海就看到大部分的水面已经结冰了，覆盖着白雪。依然有些地方它水光粼粼啊，你别去那地方就行 啊。 什刹海冰场呢还没有正式开放，冰场的多个入口呢都在封闭着，而且呢设一牌子，上面写着冰雹危险，禁止翻越。 你看是吧，还没冻实成呢。 反正沿岸啊，这个护栏也是隔一段距离挂着冰面危险禁止下冰的红色横幅。 嗯， 前海冰面上空无一人啊，什刹海大家都知道前海后海啊。记者遇见了一些游人，大家看到河水结冰但是冰场没开，很是失望。 嗯 啊，我们从南方来，就是想在北京玩几天，看到冰面呢很激动，不过冰场没开有点遗憾，你说过两天我就要走了可怎么办呢？ 哎呀，南方朋友到北京能看的东西太多了，要真是想看冰场就再往北走一走，或者再晚一段时间再来。 那不是赶巧的，不是就现在想看看冰面，想滑滑冰吗？ 那天公不作美，咱也不能硬来呀。 前海冰面空无一人 啊， 你去后边看看，你去后海看看。 后海就能动词了。 哎呀，后海的景象截然不一样，这儿很是热闹，人群当中最集中的地方至少有40-50人在玩冰呢，有的穿着冰鞋，有的滑着冰车，还有人呢只是在冰面上走走啊。不少途经这里的游人被这个嬉戏声可所吸引，一听下边都绊他， 绊他 啊， 够坏的呀！ 冰面上滑跤、摔跤是吧？这个反正也有人翻越护栏就走上冰面了。 不是说那个什刹海冰场没开吗？ 是是， 怎么还有人滑呀？ 正规冰场没开，像我们这个体户，我们可以出来活动活动。 黑冰场。 你怎么能说这么难听的词儿呢？ 嗯， 我们算自主经营。 有人监管吗？有安全保障吗？ 监管没说，你看我这生意多火 啊！ 我这儿这个冰车、冰鞋，你可以租�啊。 嗯， 双人冰车1小时100，小的50啊， 也不便宜。 那边冰鞋30块钱一双，不讲价啊。问问冰面多厚啊？ 嗯， 一个出租冰鞋的老板伸着手比划，天然冰够厚了，怎么着也得有啊这么厚， 一掌。 那你分他的手大小， 看谁的一掌。 正规冰场不开是因为有人管着， 嗯， 冰不到一定的厚度它不能开。 是 我们那经验丰富，你看我来后海都来了有一星期了，是不是？我们经验很丰富， 一个星期就经验丰富。 反正就这意思，在正规冰场开门之前，我们做点生意。有一位游人边滑边说：“你看这么多人玩，肯定没事儿。”但是也有一些游人表示，看着就悬啊，没任何保护措施。 是 一个下午的时间，上冰游玩的人还真不少。据说呢，什刹海冰场呢，在12月24号验冰合格，正式开放。今年其实还没确定开放时间， 是， 但是呢，已经开始搭建围档。像紫竹院公园啊、陶然亭公园啊，他们也有冰场，但是人家也没开放呢。 就估计是全市都还没温度到达那个最低的下限，还不适合开放冰场。 就是它冰面得有一厚度哈。 对， 北京的这个冰上还是想提醒您，我刚才说那些自主创业，现在都敢，你创业了吗？你招着风头了吗？ 你给自己做老板了吗？ 嗨，总之哈，就这样的一些朋友哈，这咱是风头哈，咱不是抽风，对吧？ 人家不是说了吗？什么叫天使投资？就是把钱借给靠谱的人。什么叫风险投资？就是 把钱借给不靠谱的人。 哎，所以我觉得在冰面上现如今滑冰还不太靠谱，在这儿也是提醒您千万千万别轻易冒人上冰，还是很危险的。 是的，这玩冰不能玩命。 是是是，今儿要不然咱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冰面上的一些活动吧。 这你是说这不让人心里长草痒痒吗？ 冰车，像我小的时候火筷子， 火筷子 啊，是还有小板凳，小板凳里弄俩铁丝儿都能够上冰。 是，就扎那一个冰车的时候，有那一好东西，好多小邻居都会跟着借呢， 是 吧？是。还有那个冰鞋，也有冰鞋上面就绑着两根铁条，它没有冰刀嘛，反正也能对付滑。 这滑的是这个竞速快的呢，还是？滑花的呢，当然现如今还有一些室内冰场啊。我看到我们家门口那冰场里边还有很多小朋友都在打冰球。 是。 哟，那一套装备可老贵了。 人家说那装备可瓷实，就是你摔一下的话也不觉得疼。小孩子就一定要有那一套装备，要不然磕脑袋。 是吧？你像我小的时候就没这装备，我们那时候都是疯玩。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您喜欢玩冰上项目吗？您滑过冰吗？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最近啊，大葱的价格它又开始上涨了 啊。是吗？ 这一下也让大葱啊有了一个特别的称呼， 叫什么呀？ 向前葱。 这还带口音，不是本地人。 这 个 不是我平翘舌不好，它那个向前葱的葱啊，它就是大葱的葱。 嗨， 记者采访也发现啊，这一次大葱价格上涨啊是从本年度4月份就开始，而这一轮上涨和天气因素是有关的。相关人士说啊，这未来大葱啊还有可能价格继续上涨。在双井附近的一家农贸市场，目前大葱的零售价格是每斤3.5块。这还论品相啊，万一要是那个葱白须子少，那个叶整齐的，那得4块钱一斤。摊主说啊，确实现在大葱价格上涨了。前一段时间呢是每斤3块钱左右，那个时候就有人说就觉得贵哈，没办法呀，从批发市场进货的时候价格就涨了。那你说我们做零售的怎么也得跟着涨吧？ 那这老百姓该吃它也得吃啊。 那该吃的时候挡不住大家伙儿吐槽和调侃呢。这有市民就说，你说这大葱价格都会赶上鸡蛋价格了。 嗨， 还有市民说，这以后不行，这炝锅啊都得少用葱多用蒜了。 为什么呀？ 蒜便宜 你要赶上蒜你狠那个年代，蒜比葱贵 啊。对，就是如果蒜要是再涨的话，那就别炝锅了，直接吃吧。还有市民说啊，我就发现我们单位食堂包子都开始变化了。原来都是大葱和肉的，现在你说这大葱价格一涨，全都是胡萝卜和肉的了。 看来你们食堂是一自助餐。 你说这以后要是胡萝卜价格也涨了，那会不会就是纯肉的包子了？大葱价格上涨啊，也让菜市场的摊贩们和市民们都给起那个大葱的外号“向前葱”嘛啊！因为和去年价格相比啊，这个价格翻了4倍之多。新发地市场统计部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啊，其实在4月份之前，大葱价格特别便宜。从福建运过来的大葱啊，每斤就3-4毛钱。说那连运费都不够 啊。 当时啊，大葱价格大幅回落，让很多这个农户啊觉得特别伤心，就把大葱都给刨了， 就不种了。 哎呀，赔钱嘛，是吧？还有的农户说，因为我就请人刨葱，我还得花人力的钱吧，我不请人刨了，我挖出来我也没法卖，是吧？我直接撒除草剂，我来清理地里的大葱。 你想过现在这个大葱的价格吗？ 哎呦，毁死了，是吧？肠子都毁成大葱的颜色了。这工作人员还表示啊，最近一轮大葱的上涨呢，原因是因为天气的状况，大雾啊，让大葱的运输受到了一些困难。另外呢，就是进入冬天啊，大葱的水分减少了，说以前水分多呀，叶子比重比较大，8棵葱就得有10斤，现在呀，10斤。得10棵葱，这一下就多了2棵，所以呢，这价格也涨起来了。那么大葱的价格什么时候才能往下降呢？人家工作人员也给出分析哈，能降，等到3、4月份肯定降，那时候福建的新葱上市就会加大市场供应，价格自然会回落。3、4月份春暖花开了。 是这样哈，就是咱们这个信息呢，可能还是不够及时和对等。你比如说种葱便宜那会儿又刨葱，又不种，结果葱价涨上来的时候，哎呦，觉得赶紧吧，多加紧这个种吧，这今后能挣钱。 等葱涨上来的时候， 就发现 3、4月份又得刨。 这就是供求关系啊，它这个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对，市场消息滞后啊，但是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完全就跟股市一样，看涨的时候跟着往里进，那赔的肯定是你。 对对对，所以你说老百姓吃个葱哈，他有的时候这个看价格，咱们作为普通的这个农民呢、包括种葱的一些企业啊，您能不能稍微的这个持续点，把我们的供求关系弄明白点，别老让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包子啊 全是肉的。 嗨，希望以后这样的事儿能越来越少。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冰面上的活动啊，您滑过冰吗？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哎呦，有一叫逍遥醉少，看来是一位新朋友。数九寒冬，风车阵阵，驾驭冰车，驰骋后海。不是， 您这速度够快的。 您滑冰车我们能理解，您得找俩这个啊，能像火筷子似的。 嗯， 那您要是拿着。这个哦，东风阵阵哈、啊，不是风车阵阵， 不是， 我还在想着你在挥着风车。 现在后海冰雹、 啊， 拿那火筷子一戳呀，我真怕把那冰面戳一窟窿。 哎，你说要是拿着风车吃着糖葫芦滑着冰车， 灌一肚子风，回家就得肚子疼。 真的吗？ 小的时候都是这么告诉我的，可是不敢在外面咧着大嘴吃。 哎呀，张晓辉说冰面上活跃的这是鸳鸯、绿头鹅。 哎，师傅，您说这鸳鸯、绿头鹅什么，它动不动脚啊？ 不知道啊，你问问他。 肚皮我估计是不能动，因为有羽毛厚。你说那脚丫子就不觉着凉吗？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动物的想法跟咱们不一样。比如说咱老说鸳鸯 啊， 出双入对、 嗯， 谁家结婚过去，你送那个什么枕巾上面都绣的是鸳鸯。 是， 其实人家动物学家研究了，鸳鸯俩儿最不从一而终了。 啊，是吗？ 真的。 天鹅是从一而终不？ 那我不知道天鹅，我就知道鸳鸯。基本上很少有那从一而终的， 反正估计就是代表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吧，还是希望他们从一而终。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也是半道要走啊，这当然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件好事啊，因为便宜。昨天大早啊，位于北京展览馆南广场地下的洞批巨龙服装批发市场 啊， 开始了闭市前的最后一轮狂甩。 对，巨龙要撤了。 啊、一位拉着大包正外往外走的市民跟记者说：“哎呦，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火的场景了。 嗯， 您身体怎么样？ 啊，干嘛？ 你肾亏吗？ 是亏？问这干嘛呀？ 啊，你要是身体好啊，力大肾不亏，你就进去掏点货去，可便宜了。 那就是说身体不好还逃不动啊？ 不是你挤不动啊，关键是 那么多人。 巨龙市场地下四层的办公区前也排起了长队，商户们正跟那儿凭相关手续领取补偿金呢。”昨天早上8:00，记者在这个巨龙服装批发市场也看到进进出出的顾客络绎不绝。有一位刚走出来的市民说：“哎呦，里边人太多了，还没到商户的摊位前呢，就挤出一身汗来。” 嗯， 在 B3 层的服装区，摊位上挂满了打折的标签，更有很多摊位已经不再单个标签了。你说这羽绒服多少钱？这件裤子多少钱？ 嗯， 把所有的衣服堆成一堆。 嗯， 上衣20，裤子50，毛衣30啊。 啊，就这一堆里边。只要是上衣，不管什么材质、什么牌子，都那一个价， 哎、都20啊，毛衣都30啊。这在一堆衣服之前，一位摊主还跟旁边还在往上堆着货啊，一边跟记者说：“平时你看我们这衣服都卖100-200， 嗯、 现在全都不超过50块钱，而且啊，这里边很多都是10元货。 哦呦， 啊，反正服装批发已经在北京生存不下去了，留着这些货也没地儿卖，都要退回厂家，还得多花运费，更不值。”趁着这两天能多换点钱就得了。 嗯， 周四闭市之后呢，得现在回趟老家河南啊，以后干不干这行再说吧，在哪儿干，反正再说吧，这都定不下来。 先把眼前这些货甩掉。 哎，在 B3 的各条通道里边，到处都是人挤人，很多市民听说闭市在急呀、啊，都来淘一点便宜货。 嗯， 有的还不忘一边淘货一边拿出一手机来跟那儿拍个照留个念。 嗯， 哎呀，这个摊主们也是。忙里偷闲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告个别， 就此一别，何日不能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啊、 是是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商户跟记者说，7年前啊，他在这个巨龙租了40多平方米，然后呢转租出去，这两年啊租金是越来越低，批发市场不好做了。北辰地区建设指挥部的常务副总指挥人家说了，说年底前我们这个动批摊位要减少60%以上，腾退20万平方米、 哦、 啊，这个估计呢疏解从业人员3万多人，反正这也是大势所趋哈。不过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您真是20块钱的上衣，30块钱的啊，不是50块钱的裤子，30块钱的毛衣，听着还真是很便宜。 嘿嘿，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啊，有这个淘货的眼光。 嗯、 越是那个繁杂的时候，人越多啊，东西越多摆在一块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容易挑花眼。 嗯， 谁要是能火眼金睛啊，那一堆里就掏出那个料子最好的、款式最好的、质量最棒的，哎呦，那是本事。 那你那是淘货，也有一些土豪买家，这一堆我包了。 论斤呢？ 反正这一堆1件20嘛。然后回家慢慢挑挑自己喜欢的，剩下的我30块钱的卖出去。 哦， 啊，卖给同事。你看这两天办公室有没有人卖衣服？ 我还看看这两天办公室谁穿新衣服，是不是买我师傅卖的？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滑冰哈，冰面上、 嗯、 不管是在野冰还是在冰场里边，您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记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些交流。 哎 呀，这个 撒你啊，自由撒你还说王哥不用担心 啊， 鸳鸯啊总光着脚走路啊， 是也没见哪个鸳鸯穿鞋， 对，都你掰开鞋看看里边都有厚厚的老茧了 啊， 所以对于冰来说他的肾经末梢已经没感觉了 啊 肯定不会觉得冻脚。 忽然我就想起有些那大公鸡啊，他到冬天的时候他就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就踩在自己的另一条腿上， 嗯， 就单腿 金鸡独立， 对，单腿的金鸡独立。 嗯， 哎呀，是不是公鸡走路走的少，脚底下茧子还磨得还不够厚呢？ 你们俩有机会单聊吧。 我就是觉着那个公鸡它能动脚，你说这鸳鸯和鹅它就不动脚吗？ 哎呀，你们俩这想法怎么都像那个啊《十万个为什么》里边那些问题呢？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冰啊，您滑过冰吗？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师傅最近看没看《芈月传》？ 哎呀，你师傅已经2年多没看过电视了。 你看已经落伍了，现在《芈月传》播的特别火。哦， 是吗？ 啊，就大家伙聊天的时候总是离不开《芈月传》当中那角色呀、演员呐，甚至这电视剧当中的什么服饰啊、称呼什么的啊。 这《芈月传》的芈字怎么写？ 不是芈字，它是还比较复杂，反正大家伙可以搜搜字典，最起码那大标题是能看得见啊。但是就是热播的过程当中啊，引起大家关注，就有开始有吐槽 啊， 这电视剧啊拍的演的好是挺好， 嗯， 但是有些它有穿帮。 穿帮哦，里边看见手表、香烟、大飞机、大汽车， 没有那么夸张，就是说啊，那个年代能不能有这些东西？别说手表、相机什么的， 啊， 就是那个衣服呀、器具呀，符不符合当时的规制啊？ 啊， 这大家伙就开始引发了一种考据热。 闲的，你看电视，你没事先研究这个干嘛？ 人家这是求知精神啊！ 哦， 大家伙就问你说，剧中那些东西的原型都是什么呀？ 嗯， 这主人公的服饰，符不符合当时的规定的那个规制啊？ 嗯， 会不会是淘宝能买得着的同款呢？而出现在每一集里那些特别古怪的生僻字，那都什么意思呀？ 啊， 这些都让观众一一给扒出来，仔细研究，说简直就是为这电视剧操碎了心 了。谁让你操心了？你说说。 人家还有特别热情的网友，就特别细心观察，说，哎，我最近看《芈月传》，我发现啊，你说他们那个楚国啊，那衣服都是红色的， 嗯， 当时衣服花纹样式都有什么样啊？颜色鲜艳不鲜艳？是不是像电视剧里演这样啊？ 啊。 最近呢，国家博物馆收到了一封私信啊，有网友都在对此有所困惑。 说什么呀？ 说难道说这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已经掌握了像电视剧当中那种精妙的印染技术了吗？ 哦，那得看你们家电视是不是4K 的。 不是，花纹还是不变的啊。 哦， 人家国博在官方微信就发布了释疑，人家说啊， 释疑是什么意思？ 解释疑惑。 哦， 春秋战国的服饰是色彩艳丽的。楚国服饰的特征啊，是男女衣着都趋于瘦长，领缘比较宽，绕襟旋转而下，衣服多而且特别华美，就一层又一层的红绿缤纷，而且不仅颜色好看啊，衣服上还有这个着满地云纹、散点云纹、小簇花纹，而衣服的边缘啊多做成比较宽的规制的图案，一看就能知道这衣服是楚国的。衣着材料呢也都是有印、绘、绣不同的工艺，这个边缘因为比较厚重啊，就可以使织锦。目前出土的楚国文物当中的服饰也印证了人家的说法，啊， 是吗？ 在马山一号楚墓当中就可以看到红棕、紫红、藕色、黄色等等颜色的服饰，而其中像红色、棕色、黄色都是出现比例比较高的颜色， 啊， 符合楚人上红的文字记载 啊，就是楚国人喜欢红色， 哎，喜欢鲜艳的红色， 还行，人家颜色都是红色、棕色、黄色啊，没说上半截穿一红上衣，下边穿个绿裤子， 不是，主要是人家上半截的衣服太长了，把下半截都给挡上了，《芈月传》的热播呀，不仅仅掀起了一股考据热，就连电视剧当中那些生僻字儿都引发了大家的兴趣， 是吗？ 都说这部剧还没开播之前啊，就师傅刚才问那芈月的芈字儿怎么写，但是播了40多集之后，这芈字儿已经不算什么了，几乎每一集都有生僻字儿出现。 嗯， 就比方说啊，电视剧当中多次出现的"应"字儿，就是 哪个"应"啊？ 应是应切的"应"字儿啊。 可以从这个字儿当中啊，发现先秦时期汉族的婚姻制度。 哦，怎么回事？ 你就比方说啊，这个主人公芈月作为他姐姐芈姝的陪嫁应试，一同嫁到了秦国。 哦、 后来呀、啊，就成为了秦王的妃妾。这个公主出嫁还要陪嫁一个小姨子，这事儿在当现在人这个角度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在当时啊，那就是特别特别正常的婚姻形式。 哦。 娶公主不仅能陪嫁小姨子，还能陪嫁侄女呢。 不是，这差着辈分呢，这个。 不，古人的婚嫁年龄本来就小、 哦、 有的那个带过来的小妹妹呀、啊、或者小侄女随便一嫁，那、 啊、 那还是个小孩子，还豁牙呢。人说没事儿，你先放家里养着，这长大了就能娶过来做媳妇了呗。 这是童养媳是吗？ 其实是中国童养媳风俗的前身。 这个听起来都是封建糟粕。 这其实是的，这差着辈分，这乱七八糟的是吧？ 这是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看个电视您乐呵乐呵得了，如果您要是真想研究、 嗯、 您就真正的好好的研究，不要老找那个歪曲的一些野史啊、 哎、 或者一些不太靠谱的这种以讹传讹的事儿，是吧？ 当然我还是觉得哈，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啊，这事儿衡量不公平，但最起码能让我们知道几千年前的人们生活状况是个什么样， 嗯， 就当拓展知识面了吧。 是，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聊您对于滑冰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路况信息。匈奴修车、保养、验车，在北京开车养车真是压力山大。 快来参加人保车主节，投人保直销车险，保费满1000就送2000元减压福利，你担心的用车问题他全解决了。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12倍倍计，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北四环宝福寺桥的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是有多车事故，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另外早些时候呢，在六环的主路圣元桥东向西有两车追尾，占用了中间车道，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滑冰哈、 嗯。 这个有一位新朋友叫周啊，说我们每年寒假都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清华的荷塘滑冰， 嗯， 便宜，水呢浅，没什么危险， 嗯， 一去能滑一天啊，儿子特别喜欢， 嗯， 是荷塘月色那个荷塘嘛。 那是花开说啊，非常怀念年轻的时候滑冰的场景， 嗯， 约上十多个有这样爱好的同事一起在冰面上来回穿梭，好开心呐、啊， 嗯， 那个时候的冬天可比现在冷多了，但是在冰面上滑起来就不觉着冷了。 嗯，那和杨爱说滑冰我深有体会啊，就像猴子偷南瓜、 啊、 哎呦滚的滚爬的爬呀，每次我都是不情愿的被人拉到冰面上，赶紧摆 pose 拍两张照片，然后距离爱摔跤都不远了 啊， 反正我最大乐趣就是看别人摔跟斗，然后自己偷着乐。 没事，您摔倒的时候别人一样偷着乐。 嗨， 要摔的时候往前摔，别磕后脑勺啊。 是，其实说滑冰啊是一个非常健身，而且呢是一个讲究平衡的这样一个技能，实在滑冰不行，咱就坐冰车呗， 嗯、 这样就摔不了了，是吧？ 坐冰车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除了这个公园哈、 嗯， 像前海、后海啊、陶然亭啊，北京好多公园，这个最近有市民发现，在元大都遗址公园里边河道有污水排放， 这怎么会呢？ 对，我还看了看那个照片，水虽然不是特别冲哈，但是确实颜色上不太好看。记者呢也是来到了位于北土城东路南侧的元大都这个遗址公园里边，看见排污的地方呢位于北土城东路附近的一家饭馆下边的河道壁上，泛有恶臭的污水正从管道里边哗啦哗啦往出流呢。水流不算大，但是一个上午它也没停过。与河道大部分区域已经结冰的情况相比，被污水注入的河面呢呈现一种深绿色，水面上呢还飘着白色的泡沫状的物质， 是够恶心的， 听着就够恶心吧、 嗯、 据附近晨练的居民说，说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总有水往外流，有时候、啊、晚上路过的时候虽然看不清，但是能听见水声。也有附近的居民说啊，说现在看到的水流算是小的，以前路过的时候看见那个情况比现在严重，哎呦那个味儿那叫一个窜哦。此外他们都表示这儿夏天也流过污水， 那这怎么昼夜不停啊。 哎呀，所以昨天呢记者也是问了问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土城河湖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人家说了，说这个不是附近商家或者是公共厕所排出来的污水啊、 嗯、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这个河壁上的管道属于市政排水管线的一部分。 市政排水管线怎么会允许这往公园里排出污水啊、 是这样哈，工作人员贾先生说，目前啊这个管道有污水外流，是因为呢室内有部分管线啊没有彻底做到这个雨污分流，常会有些污水呢排到雨水管道。 哦 啊，之前呢也断断续续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负责排水的单位呢只能暂时是加高围堰或者是抽取污水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效果非常不明显。 哦， 目前呢土城河湖管理所呢联系了北京市排水集团，他们也在排查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想办法呀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此外呢这个贾先生还表示说，东土城属于这个小月河的上游段，最终这个河水呢它不在这片，它会注入到海淀区的清河。 嗯， 哎呀，这处污水排出的污水量不是特大，不会对河道整体有太严重的影响，也不会威胁到附近居民的用水安全，但是确实对环境有污染。人家表态了，说我们会想办法抓紧处理、啊、 远的不说，最起码这公园这凑近了都会觉得有味儿、 哎、 是吧。 是，我记得这个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边说过，清河的河水清了，附近有一些野生动物了， 各种各样的鸟， 对吧。这要是这样的话看来还不是彻底的清澈。 好像我听那大概意思就是，本来这管道是个允许雨水排进来、嗯、但是那个污水它溢出来是太多了，进入到了这个雨水的管道里、 对对对对对、哦、反正总之还是有点问题，希望有些事儿呢咱们有关部门您抓紧时间办，争取年底呗，您说呢。 市民韩女士他们家呀住在兴正中里，从前天下午1点多开始啊，他们家那个暖气管就开始慢慢的不热了， 哎呦， 一摸越来越凉，这什么情况呀？韩女士说啊，之前也没发现有什么征兆，就是觉着我怎么在屋里越待越冷呢？一摸摸暖气管子，哎呦，已经冰冰凉了。昨天下午呢，记者就来到了韩女士家，他们家屋里的空调啊，开足马力吹着热风，楼里很多居民家里也都开着空调呢。韩女士说啊，一整夜我们家这暖气都是冰凉的，没办法，只能开空调啊。可是这开空调也不是个办法，你说这开了空调屋里就特别干，孩子都受不了。跟韩女士家里情况类似还有很多居民家啊，记者也走访了兴正中里西里等多户居民家，他们都说呀，是从前天下午1点多开始暖气就停了。这些居民跟记者说啊，他们呢都属于大兴区观音寺供热厂的供热区域，昨天下午记者呢就打了好几次这个供热厂的电话，但是啊电话一直没打通，其实是忙音。 嗨， 很多居民都跟记者说啊，前天下午停暖之后他们就开始不停地给供热厂打电话。 嗯， 最开始啊还是能打通的。 嗯， 打通之后啊对方也显得挺不耐烦的， 他们那儿兴许正忙着呢。 从前天下午开始啊，这个供热厂的报修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你瞧瞧， 昨天下午记者就来到了大兴区供暖管理中心兴正西里收费处，工作人员证实啊，属于观音寺供热厂负责的上述小区目前啊确实已经停暖了。随后呢记者就来到他们所说的地缘商城门前啊，看到马路中间啊有很多工人正在施工。工人解释说啊，由于地下的供暖主管道破裂，所以附近的很多小区都已经停暖了，他们呢也正在全力抢修，争取尽快恢复供暖。韩女士跟其他的一些居民跟记者说啊，今年供暖以来啊这都不是头一回了，已经出现4次停暖故障了， 每次一停都在一天左右的时间，真是让人受不了啊。 哎呀，所以也是希望如果是这种管道的这个出现问题，还是抓紧抢修啊。 对 啊，别让这个马上快过年了，咱家里边还是暖和点比较好，是吧？ 是呗。 接下来我们来说两个交通方面的事儿哈。昨天啊，前天晚上七点多，有一辆出租车由南向北行驶到顺密路这个密云宁村新桥北的时候，撞上护栏。关键是撞护栏这事儿不是特别的这个奇怪啊，关键是特别奇怪的是撞得特别严重， 没刹住啊。 这个简单说一下啊，不知道这个，首先司机生命垂危，腹部啊都被这护栏的钢条给穿过去了。 哎呦， 有120急救人员把这司机呢就送到了密云医院进行救治。据现场救援人员说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司机正在这个驾驶座上喘气呢，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血浸透了。哎呦，这座位上全是血哦， 伤得太严重了。 是，当时现场特别吓人。哎呀，这个当时那个护栏那个钢条啊，看样子扎得有点深。司机呢也是跟大家喊了好几声救命之后，脸色苍白，就窝在那个椅子上了。救援人员说，司机呢大约40岁的左右的男性哈、啊，两名帮着他报警的好心人还在旁边帮着给他家里人打电话呢，说我们和好心司机一起把他从车里边拉了出来。哎呀，据一位目击者说当时司机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猛打轮，然后就撞上这护栏了，好像是在躲旁边的车。当然这个说法呢没有得到警方的证实，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个司机能够脱离危险。 是哈、啊，这不管是说由于天气状况看不清前方的路啊，还是说疲劳驾驶怎么着哈、啊，都是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千万啊，这尤其是路况看不清楚的时候、咱就慢点开，更是不能疲劳驾驶。我记得那年在机场高速，其实也没几年啊，就是因为有一司机的哥啊，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还往机场高速的开着呢，结果就撞上了路边的护栏，发生了不幸的事故。 是，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挣钱可以，但是您千万记住了啊，这个命是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 不舒服咱就停一停，找一休息站、服务站咱睡一会儿。 没错。 机场高速 T3 航站楼那个匝道口啊，周五下午有一辆出租车和一辆黑色的 SUV 撞上了。事发之后啊，这撞呢发现还挺严重啊，出租车是倒扣在路面上，而 SUV 更严重，直接撞上了隔离带，还着了火。好在事故发生之后啊，这个两个事故车上的人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好多目击者都说啊，当时呢是一辆出租车和黑色的 SUV 啊都开到了匝道口附近，然后啊因为并线的问题发生了严重的碰撞。因为当时事发过于突然啊，到底是谁的责任，旁观的人还一时没有办法判断出来， 到底并线谁压线了呢。 反正事故发生之后，这出租车是直接倒扣在地上，又向前蹭了几米才停稳，而 SUV 是一头就撞上了隔离带。撞击之后啊， SUV 立即就车头冒出了黑色的浓烟，接着就开始燃起了大火。当时周围有人想着帮忙扑救啊，但没办法，火势蔓延太快，自己根本救不了。机场高速的3号航站楼的匝道口发生事故已经不是头一回了，以往的事故啊多数都是跟强行并线是有关系的。经常去机场的老司机们甚至还发现啊，有的车主都已经开过了匝道口，居然还能倒车啊，强行倒车要进匝道口， 这也太危险了。这个 所以啊，这老司机们就提醒说啊，这高速行驶的时候不认识路啊，慢点开，看着点路牌子啊，提前并线，您别开过了一脚油过去之后想起来您紧急刹车再并线，这就太危险了。而且尤其是啊，最近可能天气状况不是特别好，能见度不高的时候，哪怕就是这路您特别熟，轻车熟路直接能开到这个地方，您也要开着导航，避免误事儿。而且如果真的发生啊，我一脚油开过了，这匝道口我错过了，您别犹豫，直接啊开到2号航站楼，从 T2 到 T3 呢，最多也就耽误十几分钟时间。 是， 千万别强行倒车去赶那匝道口，耽误点时间不算什么啊，这命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我们在节目里边再一次强调一下哈，这个其实有些人不光是这个玩命啊，这个公德心也特别差。你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倒车，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通惠河北路第一个桥边上，明明是这个 进 主路的这个口啊，经常有一些主路司机从这口往出开， 对，就在外面等着没车过去，他就往外开。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该有一些摄像头咱得有，然后呢时不时的咱们得这个民警加大一下执法力量，别老让这些什么走应急车道的、摘牌子的、遮挡号牌的、从该出去的地方进来的、该从进来的地方出去的这些违章的司机啊，这个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教训。 侥幸是偶然，出事是必然。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吧，有很多人都在说滑冰的事儿。